一直让爱飞行，计划自己落笔坚定，丢掉担心，勇敢决定，爱情足以出发含蓄，雕刻奇迹。Let's do it, baby, now. 把你画成花。

亲，今天好天气，却不敢说爱你。晚安，抱歉，没关系，明天星期几，要不要装运气？ Oh 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。第二次遇见你，鼓起勇气，可不可以喜欢你？可惜我太心急，胡言乱语，我不可以喜欢你。你好，再见，对不起，今天坏运气，希望你别介意。命运一定没问题，重新说一句，我真的喜欢你。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，痛苦甜蜜，梦想你越发强。Oh baby boy， 别傻不拉几，感觉犹豫，我是坚定，说不出口。Oh oh， 好想求救 ，Echo Echo， 想牵手就挥着手。

笑，像旅行中风和月伴着 forever。 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，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，我会继续无恶不作，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。

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跌倒的报应，用的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就不见脸修理，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反正我一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在哪里，我就不见脸修理，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鬓，怎么反正我一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在意，无论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一样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别都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就不接点修理，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鼻，怎么反正我一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，我就不接点修理，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鼻，怎么反正我一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再在意， 每一集都看过，每一部都很不错，但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但是他曾路过我们的主角，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他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， 在角落偷瞄，锁定住你的目标，是男人就现在出招。 Come on with me now Everybody 一起燃烧， 慢下。别拒绝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。 觉，守护心底小小少年，你横冲直撞，

前世来生相欠，你说是我们相见。